说白了就是你懒得说呗。 哎，你那么聪明，那一晚肯定就都懂了，而且跟我教。对， 男人，算了，不和你计较。那个埃及是中国战队吗？哎， 是啊，是咱们中国 Season 8的 Last Hope， 而且很有可能夺冠的。 S 八，那是什么？ S 嘛 ，S 是 season 赛季的简称。英雄联盟每年都会有大幅的改动，年末还会举办盛大的世界总决赛。玩家们习惯的把不同的版本按顺序排列，比如说第八个版本啊，就称为 S 八。 刚刚那个就是总决赛吗？看起来好热闹啊！ 哎，可惜今年决赛没有 RNG 和 SKT 啊！哎呦，心疼我的小狗和 Faker。 小狗 ，Faker。别老欺负我萌新听懂这些词好吗？ 哎，抱歉，小狗就是 UZI， 是咱中国战队 RNG 的头牌选手，你应该听过他的事迹哈。前段时间还拿了亚运会电竞项目的冠军呢。而那个 Faker 啊，就更不得了了，人送外号大魔王来的。 UZI 的确有所耳闻，好像还是什么世界第一来着，但是那个 Faker 就没听说了。 Faker 大魔王的大名你居然都没听过？好吧，那你看来确实是啊，不太接触这个圈子。 这不是想尝试一下新圈子吗？那个肥克有啥能耐啊，居然能被称为大魔王？ 是 Faker， 为什么叫大魔王呢？我给你讲个他的操作你就懂了。想当年 SKT 在韩国联赛与 KT 的巅峰之战的时候， 哎，等 SKT 和 KT 又是啥？也是战队吗？ 我才刚酝酿好感情，你要不听我说完我再给你解释解释。 好好好，对不起，您继续。 哎，我说到哪儿来着？ 那个与 KT 对决 啊，对，与 KT 对决，双方战到2-2，初出茅庐的 Faker 与当时如日中天的 Real 接济出了影流之主作为决胜局的英雄，在最后的对决中 ，Faker 只身一人无畏地对着 KT 的中路防御塔进攻 ，Real 冷笑一下，一提刀赶来，一决雌雄。 哟，还说上了。 因为身处敌营啊 ，Faker 四面楚歌，只得且战且退。Real 则是穷追不舍，在防御塔的配合下，很快地将 Faker 血线压制1/3。这样已经到斩杀线了。Real 默念：“再见了 ，Faker， 这次的传奇将由我书写。”金奥义瞬遇影杀阵 ，Faker 交出了自己的终极技能。Faker 化身影子冲向了 Real， 哈，虚张声势想跑。Real 也是经验老道之人，丝毫不退，反手也使出了自己的瞬遇影杀阵。 这个瞬遇影杀阵又是什么东东啊？ 在技能里呢，就是为对方英雄挂上死亡印记，3秒后爆炸，并让对方英雄所受伤害加倍的绝杀技。 这么厉害的技能啊、哦！我知道了 ，Faker 一定是在只有1/3的血的情况下跑掉了吧？难怪叫做大魔王。 那一刻啊，场下的观众都握紧了拳头，解说也屏住了呼吸，因为这场对决早已在他们心里分出了胜负。原本喧嚣的场下寂静无声，观众们满怀同情地看向 Faker。仿佛在向着这个年轻的选手表达着默哀，有人注意到他嘴角的那丝微笑从未消失，但也仅是把他当做了失败者的苦笑罢了。 新人总是要吃苦头的呀、啊，心疼 Faker 一波。 突然，白光一闪 ，Faker 身上的死亡印记消失了，是水银时代，能解除所有负面状态的水银时代。 还有这么厉害的装备吗？ 观众们有人欢呼起来，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这还不够。Real 没有慌张，他作为职业选手肯定是知道这个装备的存在的，即使 Faker 祭出了水银时代，他也有把握用接下来的技能置他于死地。不能再拖下去了， Real 也是果断之人，分身一瞬间， Real 的影子就出现在了 Faker 的面前，影奥义诸刃，影奥义鬼斩，一镖一爪向着 Faker 刺去。那一刻 Real 确信自己已经赢了，女神已经握住了他的双手，他的嘴角浮现了胜利者的笑容。但果真如此吗？ 不会反杀了吧？别吊我胃口啊！ 分身闪现是 Faker 的分身，这正是时候。凭借分身与闪现躲避了诸刃与鬼斩的 Faker， 向已经没有了任何技能的 Real 扔出了诸刃，来自分身与本体的3道飞镖瞬间洞穿了 Real 的身体，噗！3秒已到，死亡印记爆炸 ，Real 血线瞬间清零 ，Faker 完成了反杀。 我觉得吧 ，Faker 很厉害，但我觉得你更厉害。你咋不去写小说啊？ 过奖。除他的操作外 ，Faker 带领的 SKT 还拿过5次韩国职业联赛的冠军，3次世界赛总冠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大魔王。 这么厉害，那咱们中国的小狗能被称为第一，肯定也拿了很多 S 赛冠军吧？ 说来还有点尴尬，小狗，准确的来说，中国战队至今为止还没有拿到过一次冠军。 不会吧，咱们不是挺强的吗？亚运冠军都拿了。 事实如此啊，不过呢，他所在的 RNG 今年表现亮眼，拿下了除世界总决赛外所有世界级赛事的冠军，是有史以来最接近满贯的队伍了。 那世界总决赛他们表现如何？ 哎，在八分之一决赛里，暴龙输给了欧洲劲旅的 G2 战队。 那的确挺遗憾的。不过没关系，咱们中国明年还有机会的吗？ 其实不用到明年，准确的来说啊，今年咱们就很有机会。 嗯，此话怎讲？ 这么快就忘了咱们还有 IG 了吗？11月3号，来自中国的 IG 舰队将会与欧洲豪门 Fnatic 争冠。虽然 RNG 没有进到决赛完成满贯壮举有点可惜，但是 IG 还在联盟之巅，到时要不要一起看决赛，一起为 IG 加油啊？ 行啊，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带我玩玩这个游戏，不准嫌我坑。 行，没问题，来开始吧。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下面请收听好吃好玩好听好喝陪你一起吃喝玩乐的生活直播间。哎，看你这么高兴，是有什么好事吗？ 是啊，闲来无事刷豆瓣，又让我发现了一部好电影。 是吗？什么电影啊？快来安利一下。 当然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好片子啦。不过嘛， 好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介绍一下吧。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我想推荐大家的这部电影叫做《炙热》，是一部印度影片，当年它还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参选片呢。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落后的印度村庄里女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故事吧。 这么巧你也看过呀。说实话，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对命运和苦难有了更多的认识。影片的主人公是三个农村女性，15岁就童婚的拉尼很快失去了暴虐丈夫，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此后她就一直过着侍奉婆婆养育孩子的艰辛生活，没有半点感情滋润，而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安于现状。而她的好朋友拉乔和碧丽，一个因为无法怀孕多年忍受丈夫家暴，一个作为舞女遭到主流社会排挤，可以说三个女人都受到了生活的背叛和遗弃，但幸运的是她们从来没有背叛生活。 不错，可以说这是我看过的最让我深思的电影了。我觉得她比摔跤吧爸爸还要真实。开头女人想买手机和电视却被男人辱骂的场景就吓到我了，之后的剧情也是很暴力残酷，冷酷的父亲，买来的无助的新娘，暴力的丈夫，顽固的长老等等。总之我觉得这是一部主题很严肃的片子。 不过片子还是有温暖的底色的，拉尼与另外两个好姐妹的友情还是感动了很多人的，在极度缺乏爱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相互依靠彼此，给予对方安慰。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友情的力量并不逊色于爱情。 此话不假，爱情固然令人向往，可友情往往能给人更多的安慰。而且我在看片子的时候啊，觉得很欣慰的是，当所有人都觉得这里是地狱的时候，依然有人为这里带来知识和发展的机会。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纪山夫妇？ 记得记得，我觉得他们就像是黑夜里唯一的灯，他们义无反顾回到村子里帮助大家卖手工品赚钱，倾尽心血带领大家致富，却没有人理解，甚至遭遇冷眼和暴力。 社会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死吧，有知识却被看作异类，村庄里的长老们视他们为灾难，他们依旧用自己的方式与陈旧愚昧的旧制度抗争。 我觉得这部片子的精彩之处实在是太多，故事背景选在农村就很有现实意义，这显然是反映了印度人对糟粕传统的鄙弃，传统是印度的财富，而有些传统也是阻碍印度走向现代文明的羁绊。这部片子直言不讳地讲述了这样的现实，我觉得是很有勇气的。 是啊，何止印度，如今中国甚至全世界还有很多落后的方面需要改变，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敢于批判现实的片子出现。 其实说到底呢，这是一部具有女权思想的片子，因为女人最能了解女人的苦楚，而真正拯救女人的也只会是女人。最后拉尼帮助她的儿媳妇私奔，三姐妹逃出村子寻求新生活，这是女性的觉醒，我觉得这是真正炙热的思潮。那么你以男性的视角有没有更多的感触呢？ 炙热的思潮，哎，没错，这是部女性觉醒史。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也可以说是一部适合男性反思和成长的片子。我记得拉尼对他儿子说，不要着急成为男人，在那之前先学会做人。其实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在面临着不同的苦难和不幸， 我觉得这部片子教给我们的是不要将苦难传递下去，无法改变大环境，却能坚守自己内心的小生态。 没想到啊，你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真是不容易啊。从哪儿抄来的？背了很久了。 姐姐别这么直接的戳穿我呀，多少留点面子好不好？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一部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它能给观众带来心灵的激荡、反思和成长，这让这部片子就很成功。 是啊，生活中总会有拉你儿子、拉乔丈夫那样的人存在，就是自己过得不好也见不得别人好，这种人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将你拉入泥潭，和他们一样散发的恶臭，实际上他们才是最不幸的人，他们的灵魂如此的鄙陋。既然我们无法将这类人从生活中根除，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自我的追求，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 简单点说，我们很难改变世界，可是能够努力不让世界改变自己。拉尼、拉乔和碧丽最后没有改变现状，但他们坚守了自己。在三个人一起剪了短发离开的时候，我热泪盈眶。 一部好电影能给人带来好的改变，最后祝愿每一位坚守自我、永怀美好的人。生活直播间今天就陪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我有故事，你有心情听吗？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故事杂货铺，我们没有杂货，只给你讲故事。今天我们的女主人公名字叫韩真，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她是一个总愿意相信世界的天真的女孩。然而她运气很好，有一个愿意保护她纯真的男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她为男朋友买生日礼物开始。 喂 喂，真真啊， 亲爱的，给你买的生日礼物终于买好了。今天啊，我跑了两个商场，逛了一下午，才选到了个最满意的礼物。你猜猜看是什么？ 真是拿你没辙了，都说不用特意准备礼物了，你跑了一下午也累了吧？ 礼物一定要有的，明天给你好好过个生日。不过啊，我也买了挺多自己喜欢的东西。说起来真的是脚都走出泡来了，亲爱的，你能来接我吗？ 定位发我，争取10分钟内到。 知道了，不说了，手机马上就要欠费了，快点来呀，我在咖啡店等你。 好的好的，马上到。而在咖啡店的门口，韩真却遇见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 这位姐姐，我是个学生，今天出来玩的时候手机没电了，又没有带现金，你看能不能借我50块钱，我想打车回一下家。可是这个钱你没办法还给我呀。姐姐，我一定会还的。这样，你把手机号码写在我手上，我一回家就把50块钱当话费打到你的手机上，拜托了姐姐，我发誓我一定会还你的。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久了，都没有人愿意帮我。 好吧，我这块正好有50元现金，你先拿着吧。还有，这个是我的手机号。 韩真看着女孩焦急且毫无恶意的眼神，最终还是递出了50元，并在女孩的手背上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男友将韩真接回了家，他也就没有在意借钱给女孩的事。直到第二天在给男友庆祝生日的时候，韩真才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亲爱的，你快来快来，猜猜我给你买的礼物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这都是最棒的礼物，别吊我胃口了，快告诉我这个是啥。 好吧，当当当当，一条超级适合陪伴你过冬的超级暖和的围巾，喜不喜欢？ 当然喜欢了，宝贝儿真是太贴心了。不过下次别再破费了，都是男友送女友礼物，哪有反过来的道理？来，给我围上试试。 来来来，身子弯下来，来，我给你戴。哎，好了，暖和吗？ 太暖和了，不过这围巾不便宜吧？过两天我给你买个更好的化妆品。 也没有很贵了，我那天买完之后身上剩的钱还蛮多的，不过我倒是不介意再多一份化妆品。

是由 Melo 制作，洛天依演唱的中文原创歌曲，曲调悠扬惬意，不时将听众的思绪带往回忆深处。曲中描绘出一幅幅江南月色下的美景和个人回忆，感慨世间岁月流逝之快，体现了作曲人对世间美好感情的珍惜。这是首优美安静的温馨歌曲，带着夏日的烟花斑斓。 我不愿把回忆说成酒，因为它没有酒那么浓烈，回忆只能是在无人的暗夜的一缕清香，将远离喧嚣世界的我们一点一点溶解。回忆是茶，总在苦涩中带着那么一点甘甜，回忆是茶，但却不会愈冲而愈淡。忆童年的花灯百盏，古旧的青石板路上铺着一路蝉鸣，你我拉着手腕抬头遥看烟火的绚烂。夏夕之时，月色渐慢，水墨色江南，叫人忆起过往，甜笑如梦。 船不知辗转漂泊到第几晚，此夕梦里鸣蝉，此夕宿万川，再寻找前有相伴。 是由主唱红鼻子和吉他手少年配组成的快乐民谣小组合房东的猫演唱的动漫《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歌曲以舒缓轻柔的旋律和清新动人的歌词，诉说了主人公江小白的成长心路，向过去挥手告别，奔向期待的未来。 你印象里青春的模样，是被涂鸦过的四季小巷，是屋顶啤酒罐里的幻想，还是夜晚转角路灯下被拉长的背影？那些曾经的遗憾懊悔都将与你的现在说再见，所有的过去的眼泪与难过都将随风飘在回忆里。成长会造就一个全新的你，至此你将长大成人。 一首大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经典老歌，今天还是要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没有缝隙不颠簸的流畅，罗大佑是沸腾的感动就这么漏下来。我记得有人说，真正的优秀的小说并不是长篇自我描述，而是慢慢引导向着读者，让他们去充填空白。这样一来，读小说就是便利一场，所以深刻，难以忘怀。所以《童年》这首歌的多数感动是听者与歌的共振，或强或弱，或喜或伤，以拉长式的跨越视角延续了个人轨迹。《童年》是一首不那么仓促的老歌。 《童年》是一首老歌，它讲述着过去的时代，也讲述着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光。《童年》，夏夜，蝉鸣，对心里那个他的期待，对人生未来的迷茫，哪一代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呢？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童年多少的苦乐年华，都将成为我们细细品味的人生乐章。苦亦是甜，酸亦是甜。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曾经那么一寸光阴，一天 两小无猜来自牛奶咖啡的专辑《习惯了寂寞》，歌中蔡先生低哑的声线与秋妍明亮的声线截然相反，但融合到一起却格外的悦耳。歌中两小无猜的友谊多么纯真，多么美好，稻田里的男孩女孩互相追逐，捉蝴蝶，荡秋千，稻田中遍地的野花都羡慕着这样的景象。两小无猜的美好在歌中一段段延续。 两小无猜，十指交扣，桃花为盟。曾经与童年伙伴一起玩的过家家，一起喜欢过的童话英雄，一起做过的伟大的梦，如今想来，也许只能化作嘴角嫣然一笑。